长生殿第二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出会泉，近傍安禄山箭衣毡帽上，示意空杯头角，赏形更现罗裾，意志十分难屈服，汗气千寻则遮蔽，全时凝耐歇，腹垂过膝力千钧，足智多谋胆绝伦，谁道孽龙甘获屈，翻江搅海变惊人，自家安禄山殷州柳城人也，安母亲阿史德，求子嘎洛山中，归家深安，一名安禄山。那时光满帐房，鸟兽尽都鸣窜，后随母改嫁安延衍，遂冒姓安氏，在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投军，他道我身有异象，养为义子，授我讨吉之职，去征讨西契丹，一时势勇亲近，杀得大败逃回，幸得张节度宽恩不杀，借金请旨，昨日到今吉凶未报，且喜有个结义兄弟，唤作张骞，原是杨丞相府中前伴，昨已买主借官暂时送放，寻他通个关节，把礼物收去了，昨我今日到彼后府，不免前去走走。哎，安禄山也是个好汉，难道便这般结果了吗？想起来好恨也。蟒龙蛇本待将河翻海绝，反做了湿水瓮中鳖，恨樊笼霎时困了豪杰，早知道失军机要遭野月，倒不如丧沙场免受雷泄，墓地里脚双跌，全凭仗金头木叶，把一身离井穴，算有意天生无也，不争待半路忘摧折，来此已是相府门首，且待张兄弟出来。丑伴张骞上，君王舅子三公位，宰相家人七品官，安大哥来了，丞相爷已将礼物全收，着你进府相见。进一介，多谢兄弟周旋。丑，丞相爷尚未出堂，且到班房少待，全凭内阁调元首。进，就取边关施礼人。复进伴杨国忠引之从上，荣夸地理，恩怜亲婉，兄妹都成天眷，中书独坐揽朝权，看至守威风赫选，国政归吾掌握中，三台八座极尊崇，退朝日宴归私地，无数官僚下封，下官杨国忠乃西宫贵妃之兄也，官居右相，至近司空，分日月之光华，掌风雷之号令，穷奢极欲，无非行乐及时，纳读招犬，整个回天有力，左右回避。适才张骞禀说，有个边将安禄山，为因临阵失机，借金阵法，特献礼物到府，要求免死发落，我想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临阵偶然失利，情有可原，就将他免死，也是为朝廷爱惜人才，已曾吩咐令他觐见，再做道理。丑案上见戒，张骞禀示安禄山在外伺候。复进，着他进来。丑，领君旨，这里来。进西行进见戒，犯便安禄山叩见丞相也。复进，起来。进，犯便是因死囚徒，理当跪禀。复进，你的来意张骞已讲过了，且把犯罪情由细说一番。进，丞相爷听禀，犯便遵奉军令去征讨西契丹河。复进，起来讲。进起戒， 释永瑞冲锋出战，至征途所向无前，不提防番兵夜来为何转，林白刃胜孔权。复进，后来怎生得脱？进，那时范变杀条血路，奔出重围，单枪匹马身性灭，只指望见路围攻折罪前，谁想近日当显现，望高台跪首屈膝尽敛。复进起戒，润思虑丧失关据点，我虽总朝纲敢擅转，况行书已定难更变，恐无力可回天。晋贵哭戒，丞相爷若肯救援，范变就得胜了。复进笑戒，便到我言从即听唯有权，这就理机关不易言。进叩头戒，全仗丞相爷做主。复进也罢，待我明日进朝，向机而行便了。乘其便，便好开罗撒网，保汝神权。进叩头戒，蒙丞相大恩，容范变犬马图报，就此告辞。复进张骞引他出去。丑印同进出界，眼望结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复进想戒，我想安禄山乃边方莫辨，从未著有牢记，今日犯了死罪，我若特地救他，必动圣上之疑。哦，有了，前日张节度数内曾说他通晓六番言语，经手诸般武艺，可当边疆之任，我就授意兵部以此为辞，奉请圣上召他御前试验，狱中趁机取旨，却不是好。专权意气本豪雄，万泰千端一瞬中，多积黄金满行路，不妨私见也成功。第四出春睡，但引老旦半永心，贴旦半念奴上。梦回初，春透了，人倦懒树里，玉棒妆台，绣披粉至我。老旦贴旦，趁他迟日防龙，好风连木，且消瘦熏香闲坐。永心念奴叩头，但起来，留印窗外啼声巧，睡未足，把人惊觉。老，翠披小寒青，贴宝篆成烟鸟，但素尘未醒，共恶报。老贴，到别院笙歌会早，但试问海棠花，昨夜开多少？奴家杨氏，弘农人也，父亲原也，官为蜀中司户，早是护士，养在叔父之家，身有玉环在于左臂，上引太真二字，英名玉环，小字太真，性格温柔，姿容艳丽，漫开罗袂，泪滴红鬓，博士遐笑，汗流项羽，贺蒙圣眷，八字公平，位列贵妃，立同皇后，有兄国中，拜为右相，三子晋封夫人，一门荣宠极矣，左校侍寝西宫，未免云叫雨雀， 今日晌午时分才得进来。老贴，尽敛其分，请娘娘理妆，但行戒，起梳晓日珠帘影，红粉春妆宝镜翠，鬓轻撩环细枕，临镜掩屏聚。老，请娘娘贴上这花钿。淡， 贴了翠钿。 贴，再点上这胭脂。淡， 住了红脂。 老，请娘娘画眉。淡，画眉界， 着意再描霜哦。眼额满支持杨柳腰身。 贴呀，娘娘花也忘带了。带淡插花戒， 好贴上樱桃花朵。 老贴坐看淡戒，看了这粉容嫩，只怕风儿弹破，请娘娘更衣。飘堕麝兰香，金袖影，跟了杏山罗。你看小站步摇，轻荡香裙，低促半弯凌波停妥，鸟临风，百种娇娆，环对镜，千般婀娜。但作倦态，欠身戒，老贴扶贴戒，娘娘您奄奄，何妨重就青窝。但 也罢，身子困倦，且自略睡片时，用心念奴与我放下帐儿，正是无端春色熏人衣，才起梳头又欲眠。 老，万岁爷此时不进宫来，敢是到梅娘娘那边去梦。贴，姐姐你还不知道，梅娘娘已迁至上阳楼东了。老，哦，有这等事。贴，永兴姐姐，这几日万岁爷专爱杨娘娘，不时来往西宫，连内侍也不叫随驾了，我与你需要小心伺候。身行上，心可后宫心得娇娃，一日寂摩索。身坐静，老贴见戒，万岁爷驾到，娘娘刚才睡里。身不要惊他，是把嚣张漫身，龙脑微吻，一片美人香和，爱他红玉一团，压着冤情侧卧。老贴被戒，这温存怎不占了风流高座。但坐惊醒低戒， 谁个莫个皆起冤味，心眼倦还挪。 身早则浅淡粉容，消退唇珠，略血病而一错。老贴坐扶淡起，淡坐开眼复闭，立起又坐倒，身怜他，视而扶起腰肢，娇怯怯，难存难坐。老贴扶淡坐戒，身扶住戒，凝蒙腾，且所萧翔庭和。淡， 万岁。 身春昼晴和，正好及时忧赏，为何耽误睡眠。但低戒， 夜来沉重，雨露恩浓，不觉花枝利落，强起梳头，却又朦胧睡去，因此失吟甚佳。 身笑戒，这等说，倒是寡人唐突了。妃子，看你神思困倦，且同到前殿去消遣片时。 但您旨。 身旦同行，老贴随行戒。身若日流亡母。但 微风以少儿。 老贴，宫中喜乐密，少有外人知。 生旦转作戒，丑上昼漏西文高阁报，天言有喜尽臣职，启万岁爷，国舅杨丞相，遵旨试验安禄山，在宫门外回奏。 生宣奏来， 丑宣戒，杨丞相有宣。 复进上， 天下表彰金院过，宫中笑语隔墙闻。 臣杨国忠见驾，愿吾皇万岁，娘娘千岁。 丑，平身。 父， 臣启陛下，蒙韦氏安禄山，果系人才壮健，弓马熟娴，特此复旨。 身，朕昨见张守圭奏臣，禄山通晓六番言语，经手诸般武艺，可当边将之任，今事迹当斩，是以委卿验之。既然所奏不武，卿可可止安禄山，赦其浅罪，明日早朝引荐，受职在京，一官后效。 父，领旨。 丑， 启万岁爷，沉香亭牡丹盛开，请万岁爷同娘娘赏玩。 生，今日对妃子赏名花，高力士可宣翰林李白到沉香亭上立草新词供奉。 丑，您旨。 生，妃子和你赏花去来，一见繁花带露开。 旦，湘江游戏绕池台。 生，新歌一曲惊人艳。 和，只待相如奉诏来。 第二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2月